您就是刘院长。 在下真是刘伯承，你是志愿军阴谋报告团的吧？ 对，我所在的901团是您的老部队。我们团长和我捎来这束花送给首长。 这不是金大来吗？ 对，在朝鲜战场上满身遍野都是。 战地之花分外香哦。来来来，我们坐下谈。 不，怎么能坐着谈？来来，你可不要忘了刚才我们的约定。我是跟你请来了。 对，刘院长，我想请您跳个舞。 请我跳舞？我不会跳。不行，你问问黄教员嘛。 刘院长啊，从来不跳舞。 我们军事顾问团刚才还打了赌，谁要是赢，那就奖给他两瓶茅台酒。这个酒我是喝定了。老同学，一般人情你可以不跳，可他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救护模范，很快就要回前线了，这个舞你能不跳吗？ 我怎地不会跳？ 跳得好不好那是个水平问题，跳不跳那可是个态度问题。 为了欢迎我们志愿军阴谋报告团，也为了让我们顾问同志能活上茅台酒，今天呢，我就出一副洋相。不过我是临阵磨枪，你们要先给我来一个单兵教练哦。 院长，请。 要请呀！ 你叫啥子名字啊？ 我叫柯月秀。 叫啥子？ 柯月秀。 柯月秀， 你就是柯月秀？ 是啊，你原来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对， 皖南事变的时候你被俘过。 首长，您怎么知道？ 你是怎么获救的？ 我在越狱的时候负了重伤，被游击队救了出来，后来到延安治伤，在那里学了医，毕业以后分到了东北，上了朝鲜战场。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呀？来，我带你去。 我就是。老同学啊，这回你要认输了吧？ 就是。 舞池中，赛艳秋也正在教崔宝山崔司令跳交谊舞。 我呀，就是个土包子，这舞没跳好，踩着你三步脚了。 第一次到大湖道县来听我唱戏啊，我就发现您吐的掉渣。 我怎么了？ 就该喝彩的时候不喝彩，不该喝彩的时候啊瞎渣。 哪有这么多讲究的？ 这您就不懂了啊，这会看戏的看门道啊，不会看戏的看热闹。您呢是有身份的人，以后这些小节可都得注意呀。 以后您多指点一点。 其实也很简单，只要看在板眼上就得。我唱一段您试试。 好啊。等我冷一点，冷了 是这样。白当杆儿林根儿郎苏三里有红铜线，将身拦在大街前。 好，好。 你看看，这又喊到腰眼上了。 又喊错了。 得了，咱们下次再练吧。 好。 宝山啊，咱们谈点正事儿。 好啊，什么正事儿？你说。 咱俩的事儿 、咱俩什么事儿呢？ 还骑兵英雄呢，到今儿啊还在跟我打游击呀。你到底觉得我？觉得我怎么样吗？ 好啊，很好啊，您的戏唱的就是好啊。 宝山，现在都解放了，有一些家庭都在重新的改组，难道你就没有想法？ 哎呀，不，这个糟糠之妻不下床啊，我可没有别的打算了。 有一些学员把夫人都带来了。 那你怎么？ 哦，我那口子粗胳膊笨腿的，还是个小脚，这都上不了台面的。 那这不结了吗？ 哎，不，他有很多的长处啊。哎，咱不谈这个了，你还是教我跳舞去吧。 老师，你听我说吧，我给你。 哎哎，杨振，哎，杨振。 好，老崔啊。哎，三星同志，你好。 杨师长，哎，你好。啊，你也来跳舞？ 不不不，我不会跳，我在等一个人。 等人？真是黄教员吗？ 啊，是啊。 哎，你看看，人在这儿约会，咱们换个地方江湖呀。 哎，老师， 哎， 你， 哎，杨振，你看这花前月下的，好好的看，别再把人家气跑了。 我说老崔， 杨振， 来。哦，黄队员，我正找你呢。 拉我一把。 你简直就像一个孩子。哎，黄队员，我跟吴教员可说好了。 杨振并没有注意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未婚妻岳秀，此时就站在黄毛的身后。 杨振， 你是？我是岳秀。 岳秀，是真的吗？这是。岳秀，真的是你？ 真的是我。 真的是你。岳秀， 这对有情人经过十年的离别，终于又相聚。 活着，你还活着， 杨振。 岳秀， 十年了，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岳秀。这十年来，我天天在想你，我天天在想你。我以为你牺牲了。哦，我把这黑布擦了。 啊， 我 擦了。你别擦了。生也好，死也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李星。 王教员，哎，杨师长呢？刚才他劝你认我这个父亲，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想问问你，你对杨振是不是有那个意思啊？杨振是个好同志啊，可是我……你尽管不承认我这个父亲，但这是事实啊，那我就成了你们俩之间的一道障碍。孩子，只要你们俩能幸福啊，哪怕你一辈子不认我这个父亲，爸爸不怪你。 爸爸， 毛毛， 爸爸， 毛毛， 军人毕竟是军人。几天后，杨振又一次把刚刚重逢的未婚妻送上了开往朝鲜战场的火车。 黄教员，你、 我和你一样也来送柯姐。 黄教员，我知道你对我一直很好，可是我、 刘院长说过，你这个山里的娃子重情义，我为你们高兴，为你们祝福。 谢谢，谢谢你，黄教员，这支钢笔还给你吧。 不，这支钢笔你还是留着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 你不许用它来写别的，只许用它给柯姐写信。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高级系的宿舍，老甘找到了崔景山。 老婆来了，我搬正的走着，我有急事要找你。 哎，什么事？哎，你说。我们俩的合同战术课期中考试不及格。 什么？ 不及格？我把吴教员请来了，让他帮你想想办法。 哎，你怎么让我们不及格呀？ 很抱歉，我只能这样。 凭什么呢？ 因为你们俩还没有掌握合同战术的要素。 对，哎，我们怎么会掌握要素啊？ 老甘同志呢是底子太薄，你崔司令呢是学习不够用心呢。我布置的作业你从未按时完成。 哎哎哎，你坐。